定的蓝天，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，让我感到安。 Oh, 今天不严重。不是什么胜利，请你不要嫌弃，收起收起收起收起，今天别客气，我要送你小小的礼，我要送你小小的礼，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心意呀、啊。

想问谁，那下一位是谁？竖起黑色马尾，勾出红色的嘴，自信的小嘴美，帅到伤感的粉，没有那么困难，绽放灿烂的笑脸。 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 动动手腕，动动脚丫，勤做深呼吸。 谁爷爷唱唱跳跳， 我们不会老。